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后半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患者呀，想要找到好医生，但是在这个信息时代，是容易了还是更难了？我们怎么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个自己可信赖的、技术靠谱的、服务又好的医生呢？今天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医生的品牌与医疗的品质。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中国妇产科自由职业第一人，中国妇产科网的创始人封信子，妇儿私家医生创始人，沃伊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龚晓明，龚大夫您好。 大家好。 医学界传媒总编辑张玲，张总编您好。 各位听友好。 患者需要找到好医生，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是容易了还是更难了？医生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如何用好互联网实现自我成长？注重推广自我品牌的医生不是纯粹的医生吗？医生品牌和医疗品质成正比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中国妇产科自由职业第一人，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封信子，妇儿私家医生创始人，沃伊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龚晓明，医学界传媒总编辑张玲，跟您一起聊一聊医生品牌与医疗品质。龚晓明，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封信子，妇儿私家医生创始人，沃伊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妇产科自由职业第一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兼微创中心负责人。医学界传媒总编辑张玲，曾任全球肿瘤快讯编辑部主任，医师报常务副社长，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主编，2014年2015年参与主持和策划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2016年开始在医学界传媒工作。医学界是医疗领域的综合性新媒体平台，致力于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医学资讯，在线教育。 龚大夫，这个称谓前缀特别多哈，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个有能力、爱折腾、精力很充沛的医生。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第一次知道您也是通过您的那篇科普文章《宫颈糜烂不是病》。 好早了， 是12年吧？ 是那篇文章有6年，对，2012年的时候。 当时是个无心之举吗？ 是无心之举，因为当时问的人太多了，我回答不过来了。那个在那个之前，曾经我们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教科书已经明确的说这个事情不是个问题了， 嗯， 大家不要再诊断宫颈糜烂。但是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病人会问啊，我在外面诊断宫颈糜烂怎么办？怎么办？ 嗯， 后来我觉得，因为一次一次的反复跟大家讲这样的问题，有点啰嗦，所以干脆就写了一篇长文章。 嗯， 所以那篇文章呢，刚好是在新媒体一个比较风起云涌的这个时代吧，可能微博受到很多人关注。 嗯，转发当时就达到 3万多次，但是我估计影响到人群能够有上亿的人群的。 所以我们还有一档日常的科普节目哈，龚大夫也做客过，激励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科普救到的人可能比一个医生自己看过的病人累积还要多哈，您的一篇文章可能影响到了人， 这始料未及的。 其实我一直有疑问，就是当时虽然你们教科书里写了宫颈糜烂不是病，但是其实在各级医院里面还是有把它当成一种病来过度医疗开药的这个情况。 嗯， 这是过去我们医疗体制里面不可回避的曾经存在过的， 现在还有，现在少了，但是还有。 那成为网红医生是不是给了你更多的勇气，让你在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自由职业？当时其实 这个说来话长，其实我觉得首先这个标签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可能你们称网红医生是什么呢，我因为觉得网红对我来说我有点像贬义词，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医生，没想到说要成为一个网红，或者是成为一个受这么多人关注的医生。因为只是开始的时候觉得科普这件事好玩嘛，因为我以前在想，我一个门诊大概一天上午，以前在协和的时候大概看30个病人已经说不错了，但是同样我花了大概3-4个小时时间写了一篇科普，可以影响到人群有上亿的人群，那可想而知就是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了。所以从2012年之后是有意而为之，就做科普是有意而为之，在之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那张玲总编呢，您认识龚大夫也很多年了哈，您对他最初的了解和认知是怎样的？ 龚大夫给我最初的这个印象就是非常专业，然后站在整个这个中国医疗体系这个金字塔尖的这样一个顶级医院里面工作的一个非常有志向有理想的这样一个青年医生，对，我感觉到他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中国优秀医生的这个群体的这个代表。他做科普这件事儿，其实让我当时也是觉得蛮那个出乎意料的，因为本身在临床的工作是非常忙的，尤其是协和的大夫。 嗯， 然后他之后的话，你很多科教研的这些工作，我们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网站。这个网站的话，他花费了很多的这个精力，是他的个人的这个爱好。但是呢，我们发现的话，他的网站上的妇产科的这些专科的这个医生也好，还是他后来做科普影响到的很多的公众也好，说明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和公众对疾病的认知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鸿沟的。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医学知识以科普的方式能够普及到这个老百姓，它的价值确实是这个远远会超过一天吧，也最多能看70-80个病人这样子，所以它的价值确实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也发现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平台呢，就是医学界包括 APP 的网站，我们发现有很多是这样的医生，他和龚大夫是有很相像的地方，他愿意花精力和时间然后来做这样的科普，他有很多大夫都开了自己的公号，但是能够把科普文章写好，能够做好传播，那龚大夫还是具有这个标本意义的。 对，这其实做科普是一件很难的事， 对， 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7-8年前那个时候，因为医生上来做主动做科普的还是比较少，你们都说我是协和，但是我现在已经离开协和有4年左右时间了，2013年离开协和，到上海去工作2年之后，现在自由职业，完全进到自由职业，大概3-4年左右时间。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会翻过来说，你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无意当中帮了我现在自由职业。 您那时候 这是始料未及的一个事情， 没有想到那么长远。但是我们最终会发现，你现在能够做成的事情，跟你过往的经历都是密切相关的。 我个人折腾了几件事儿啊，第一件就是这个最早的，当时还在协和当第二年住院医生的时候，就开始做起来一个个人，从那时候的个人网站到我们现在行业的一个门户级的一个网站。 中国妇产科网， 中国妇产科网到现在已经19年左右时间了。从商业上来说不是那么，我觉得不是那么成功，因为这个行业 偏学术了，是吧？ 对，偏学术，因为挣不到什么钱，说白了就是因为是一个太专业的一个网站，而且我们中国的医生呢绝大部分还在体制内，所以呢在体制内的时候呢，他不像我们比如好多整形科医生或者是说口腔科医生自由职业的比较多，他愿意为技术而买单，愿意为信息而付费。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体制内的医生，惰性比较大一些，主动性比较差一些，所以呢目前无意当中创业的这个个人网站中国妇产科网到现在的平台，从商业上来说不是那么成功，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如果我们的中国的妇产科医生们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金矿，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医生他的成长依赖我们的平台太多了，我们现在仍然在做雷锋 义务的提供各种 培训医生啊，通过新媒体的手段给医生提供一些专业资讯啊。过去啊，医生主任们主要是通过出去开会，一个科干可能也只有一个主任能获取这个最前沿的知识，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呢，我们所做的一个贡献呢，就是说让中国知识的传播变得很公平了。 嗯嗯， 如果你一个科室主任你不好好学习，你很快会被你的底下的人给超越了。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做的是有点，至少没有太大商业价值的话，至少有很大的社会价值的一个意义。 您这个项目的社会价值可能现在来看远远超过它经济价值获得。我们自己其实医生站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就是现在目前为止社会价值要超过它的那个经济价值。但是确实这过程中的话，就包括我参加过中国妇产科网的活动，那我们看到这个医生们的话呢，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网站门户性的平台，他是有很多热爱和感激在里面的。龚大夫20年如一日的做这一件事情的 这是 一个动力。 19年20年前之前，我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并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有一搭没一搭的。当06年我们才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个网站，所以至少这么多年还能够存在下去。存在下去就已经不容易。 对，存在下来就说明它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起码在社会层面、社会效益上已经得到了认可。至于说商业价值上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变现，或者是说能够知识付费的这个氛围能够更好， 期待的那么一天， 期待着。 但是我们是看到，就是从我们的那个这几年，就是我医生站是15年创立的嘛，从我们这几年的这个经验看的话，就是大家对知识付费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就产业里面对这个教育这一块来说的话，它比以前的要好。我们相当于我们自己的平台上也有一些本身来做这些教育基层的医生，他现在还是愿意拿出这个钱来支付这些受教育的些那个成本的，他是愿意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是有的讲师，他能够拿到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讲课呀，然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收入的。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曙光出现了，至少现在是。 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了知识付费的这个意识，然后患者如果能够尊重医生的医疗技术服务，为医生的知识付费，对吧？不管是你在什么条件下做的咨询，都应该为医生的知识和技能付费，然后医生也会乐于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知识和能力来付费，然后我们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更先进的医疗服务。 这件事儿我做，其实互联网和医学结合那么多年，我倒不怎么看。说他患者很多还是需要知识，需要这个获取到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这个知识获取呢，我觉得让他要容易一些，非常的这个低成本，就是我们互联网的价值嘛。互联网现在否则的话，大家一上去一检索，得到好多错误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的观点，我创造很多东西，我希望免费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给大家提供，至少把正确的知识带给大家。那至于说这个服务，后面一对一的这种服务，那你可能需要要收费，那当然就跟看病一样嘛，对吧？互联网毫无疑问来说呢，对于我们公众高效的获取知识这个渠道，应该是会挺大的一个改善。 您真是践行了互联网的精髓哈，就是信息共享，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那您走出了自由职业这一步哈，有医生说进入了大海就不想再回到池塘。但是您也表露过哈，2017年的时候您接受采访说，自由职业的医生大部分还是过得有点惨。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个自由职业的路上已经至少不会饿死，还是我们还是幸运的。但是相信我们有很多离开公立医院的体系到自由职业这条路上会发现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就讲我们曾经一个同事两三年前离开公立医院跑到自由职业的这条路上来，结果发现没病人，病人不愿意找他，或者是说他像过去坐在公立医院里面门庭若市的这种感觉一下就没有了。那又一下子又到了就是要发愁吃饭的问题上。所以这个对于很多有心要离开体制要想要自由职业这个医生都值得思考的问题。你迈开这一脚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思考好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挫败感。所以我们那位同事现在实际上又回到了公立医院的这个环境里面来。其实拿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行业里面一些同道的经历来告诫我们很多的同行，如果你真正的要做好自由职业，你要有很多的一些准备。自由职业不是那么美好的。 所以就算这几年医生的自由职业之风盛行，也有政策的推动，但是医生创业啊，社会办医好像都迎来了一阵春风，但是还是要慎重哈。其实从张玲总编辑您了解的情况，很多医生还是有比较慎重的考量或者纠结的吧。 是的，因为一直在体制内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职业习惯和他依托体制内的这个他的这些优势，他出来之后的话，确实如果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很多事情要从零开始，把自己清零，从头开始的话，他会遇到现实的挫败感的，确实是这样。 是不是医生的个人品牌如果还没有打造起来的话，就不要轻易离开体制？如果是你在公立医院，患者是任庙不任和尚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医生个人品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我说一直我是比较幸运，无意当中做成的一件事儿，成就了我今天的这个品牌。但是如果你今天从零开始，那么你先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你现在坐在门诊门庭若市的这个病人是到底是冲着医院来的还是冲着你来的？如果说是冲着医院来，那你对不起，你离开医院的一天，你就没有病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要问一下，我一直觉得说在医生品牌打造上，我一直强调有三个要素，我其实是针对医生的这个职业特点来的。因为别的品牌，你比如说可口可乐和大众消费品的品牌，它只要品质好，然后加上市场推广行为了，公众当中知晓了就 OK 了。但是我们医生有点不太一样，医生这个品牌呢，一是你技术要好，这毫无疑问的，就是如果你技术不好，那你在这个市场上就可能就得不到认可。心态到底有没有这种服务心态？我们好多医生啊还在探讨着说医疗行业是不是服务行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说明你根本没有把自己摆正这个心态。要是把这个医疗当成一个服务的话，那么我想毫无疑问你的这个患者就是你的医师父母啊。你的这个医师父母你为什么不要尊重他？为什么不要？所以我经常说这个看病啊，这现在的模式和以前要发生一个挺大的改变。医疗行业现在恐怕是最顽固的几个行业了。我小时候因为经历了那个从国有商店或者是国有的 食堂 这种旅店啊旅社国有旅社这个经历的，就跟现在我现在就是说公众到医院去的感受，结果我小时候去国有商店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三十年变化很大，其实就是 其他行业变化很大。 对对，其他行业变化很大，医疗行业变化比较小，但是呢这个行业如果你自己的这个服务心态都没有的话，你要讲出来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这种话讲出来的其实是非常伤害病人的。但是如果你在公立医院里习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底下的，你大概这个 attitude 你大概也不会好。 你对患者的态度 还有一个你的知识面。我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的知识体系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刚刚开始做医生做妇产科医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手术都是开腹做的，而现在我们开腹做的手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而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跟以前发生很大的，如果你不去改变，你就会带着你当时比如在医学院里面得到的教育，说宫颈糜烂是病是要治疗这个观念，你就治疗宫颈糜烂一辈子。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品牌的医生，你在这个三个方面都要去积极去要求自己。那我现在对自己要求是蛮高的。那除了服务态度，这个是必须的，这没什么可说的。当然服务不仅有服务态度的问题，还有这个服务整个流程 这个需要我们相关的合作方把它打造得更好一点。那么 skill 方面我要求非常高。我举个例子来，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子宫肌瘤手术，我现在做的主要病种啊是开刀的。十年前我们大概说一半左右是开刀，一半左右是那个腹腔镜了。然后在五年前左右，差不多是接近90%的病人都腔镜，就是宫腔镜、腹腔镜了。 嗯， 到今天的话，我们又有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病人又不用腔镜了，就做这个、这个无创或者是这个插个针进去就治疗了。 嗯， 那么这种变化就反映了我们，你如果不在技术上不停的去挑战自己，不停的去给病人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服务的技术的话，你就会落后。 嗯， 所以我说了，这个 skill 对我们，尤其对我们自由职业的医生要求很高。如果你没有这拿出来给病人能够服务好病人的一手的话，恐怕你就会落伍。所以在综合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医生你要想自由，你在各个方面上来说你必须要提高自己， 你就必须有自己不断学习和不断挑战自己的能力、 对对。还有一点，其实我刚才也想提到的，就是所谓对病人那种这种态度，这个里面态度里面我还其实是特别想提到一点，就是说医疗里面呢，它是一个医患两个是一个绝对不对称的一个行业。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学生也讲，就是说你在看病的时候，你要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医疗品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说要坚持这个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考虑。 嗯，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现在对我自己要求啊，就是说宁可少开一个刀，但是你对病人的处理要按照他的最高的这个利益来。 嗯，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如果你欺骗了这个病人，一不小心你说因为哎呀我可能为了这个多做一台手术多一点收入，那你给开了刀了，那麻烦了，你可能多收入了一点，但是这个病人会带来伤害的。 嗯， 这种伤害， 他的杀伤力，他的传播和对您的评价， 有可能有的时候病人是不知道的，被开了刀也不知道的。就现在我举的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说子宫肌瘤超过5厘米就要开刀的，但是你看新的指南已经提出来说是子宫肌瘤没有症状不需要开刀。 嗯， 然后你现在你到大多数的医院去看，说一个5-6公分的肌瘤没有症状就给病人开刀了，那我现在跟我们的所有的医生都要求，这病人没有症状来了你为什么要开刀？你如果你给他按照自己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你想一想，如果这个病人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给不他开刀？ 嗯， 如果说你给他结论是说不开刀，那么毫无疑问你给这个病人的结论也是要不开刀。 嗯，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医疗品质里面，如果你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你欺骗了他， 嗯， 或者是你没有按照对他最有利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他的病情的话，你会对你的品质是个伤害。 嗯， 所以真的是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 嗯， 而且要对病人要好， 把患者当成亲人，那么你给他提供的决策方案就不一样。您也曾经说过，原来郎景和院士您的老师之一说过，给病人的第一个处方是关爱。 对，这是医学，这个有很多人文的因素。你有的时候一句话讲不好，病人可能对你产生不信任了。 因为他是自己在最痛苦无助的时候来就诊的。那么我们的医生品牌打造，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里面，如何才能形成个人的品牌，以及医生的品牌跟我们能享受的医疗的品质，这个相关性是如何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

那至于互联网的产品，今年是微博，明年是微信，后年是这个头条，永远在变。 对， 这两天我在装了一个抖音，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 短视频，您不会也玩短视频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知道大家很火，然后就说 OK， 我装一个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学习的心态， 对吧？学习的心态，你才会去跟的。啊，至于说这个互联网只是工具而已，只是工具而已。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刚才讲，你有没有把这个自己的给病人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这个产品的精髓做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不结合互联网，你在小城里边你做一个好医生也很好啊，口口相传，老百姓到处都知道你的这个，你是一个好医生，你给病人手术做得非常不错，那找你的人自然很多，那不需要互联网也可以做。至于说有没有互联网，那没关系的，那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根本上还是要做好您的技术心态和不断学习。 就是你的医疗级别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可能不理解，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协和，为什么要离开公立医院，然后做自由职业这条路？其实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抱着想要改变这个目前的医疗现状。对，但我 这是更大的情况。 我比较爱折腾，是爱折腾。但是现在，你要说现在的医疗，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医护人员满意吗？ 好像都不满意。 三方如果都不满意的医疗，那肯定是需要变的呀。 嗯、 怎么变？我们探索。 好，那张总编，互联网的平台是不是可以，不管是在什么时期出现什么样的工具，它都是医生来获得更好的成长的一个手段？ 是的，我们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特别火的名词，什么 AI 也好啊，其实都是一个工具嘛。 嗯， 那你能用这个工具帮助到你的这个职业，或者是帮助到你的这个病人，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就看你怎么使用这个工具，然后来帮助你自己提升你自己的品牌也好，或者说做进行这个知识的传播也好，这是一个工具和这个内容相加载体的问题。那实际上我刚才在龚大夫谈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医疗的这个市场化的不断的这个推进嘛，目前平均每天都有5到7家医生的个人诊所注册开业。啊，但这个速度应该是近年来之后的话，那是很快的。这是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他们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当医生他能够自己找到这样的一个职业环境和为自己来工作的时候，那么会不会中国会出现一种状况，未来好的这个医疗品质的你想获得的这个医疗服务，会在市场化的这样的那个机构或个体的职业单位里面，反而比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以公立医院为体系的吧会更好？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是由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的，而不 是 由公立的来保基本？ 我是70后生人，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见到了太多行业的变化。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应该说是市场化给我们带来的福利。 就以餐厅为例，你现在是愿意只去吃食堂，还是说有这么多餐厅可供选择？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说这个市场化了以后一定会贵。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么这是很多人老百姓担心的，说医疗有种种的特殊性，有种种的很多不能市场化的地方。我觉得医疗始终是一个公益和市场相结合的两条路，而现在我们恰恰是计划生物分太多了。我们像医疗大概我觉得有70-80%以上都是由计划的成分在，就是由公有制的医院所提供的这个服务。那就跟当年的这个国有商场、国营饭店、国有旅社这个一样道理。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我感受到这个整个社会行业业态的丰富。那现在晚上大概你说这个9-10点你到街头，你说我想理个发，可以的。 对呀、啊。 对吧，没有，大家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服务，对吧？你晚上想出去找个吃饭的地方，没有。那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讲的，卫计委要求某地的这个门诊说晚上开到7-8点，当时医生群起而反对。我说这在市场经济的这个情况底下怎么会变成一个反对的一个事情呢？ 应该有夜间门诊，有周末门诊，您就是周末也出诊做手术。 对啊，对啊，我有病人问我，他说那个能不能周五晚上5点这个下了班以后来做手术，然后我休息2天周一上班去呢？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只要我的这个医院他们愿意配合我，只要我有时间你有时间就可以啊。所以 我想这个更好的医疗服务一定会由市场而推动。当它由市场推动的时候，一定会把服务做得更好。医疗一样可以像其他行业一样变得更加美好一点。 嗯，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哈。那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哈，医疗要有市场化，医生要有个人品牌。那医生可以做市场推广，做个人品牌，医院做广告的话不就有太多的盈利的嫌疑？看病如果是找正规的医院，那做广告的医院一般可以不去，这是您给大家有过这个建议的。那做营销做品牌的医生呢？ 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啊，就是说我们医疗品牌的推广的背后是什么。那大家可能对莆田系医院是深恶痛绝，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呢？背后代表的它这个医疗品质太差了，对吧？你再怎么去做，我跟医生讲说，如果你是说你再加上一个市场 marketing 的去推广啊，当然现在可能需要这一手，但是你前面如果不做好，你再怎么推广是没有用的，就跟莆田系医院一样，大部分的医院开几年关掉，再换一个品牌再来，这不叫品牌。为什么克利夫兰、梅奥那些医院诊所能够开上百年？为什么协和这么多那个老百姓能够信赖它？我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面成长，我也去过这个克利夫兰工作过，差不多有小一年左右时间。当我看到克利夫兰的墙上写的就是叫 patient first always。你去看他好多实践的这个理念，就是真的是按照病人为中心的这个医疗，首先其实叫把病人所有的问题考虑病人的时候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考虑，就是说你要不要做手术，你要先撇开经济一些因素，先撇开那些科研因素，先撇开你要自己什么成就什么因素都考虑开，你第一考虑就是要不要做手术，对他好不好， 永远把患者放在首位啊， 这才是第一位。所以医疗品质的第一位，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你是架构是虚的东西的话，你比如说你为了挣钱而去做医疗，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挣钱的其实这件事儿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它架构在一个虚的一个基础上，比如说没有经过一些验证的一些医疗手段，架构在一个比较就是你做出来是一个伤害病人的利益的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不应该被发展和推广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希望做的这个自由职业，我们要在做自己的医疗的品牌，但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百年品牌，它是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病人能够信赖的。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现在非常难得的是啊，就是我们病人有的时候往往是还没见过你的面，他当他第一面坐在你的门诊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这个龚大夫，我的问题你来完全帮我做决策，我信赖你。你要知道这个一个陌生人之间信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信赖的这些所有的基础都是你前面我前面讲的这个你的医疗品质是什么。如果这一点没做好，其他都免谈。 哎呀，听到患者能跟自己说这样的这么信任的话，真的是很让人动容的哈。那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大家可以医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可以有共同的进步，应用新的技术，这也是医学界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哈。 是的，因为我们包括和龚大夫这样的个优秀的医生在一起共同合作的时候，就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医生医疗水平的均质化。它实际上是面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十几亿的人口都希望得到 最好的 对、 最好的医疗服务， 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呢，我们的医生因为他各种这样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他培训的背景，他不能达到这个，就是我去北京一家医院，或者是说我去离北京100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两家医院，他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的诊疗结果，或者是他预后都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那么就说明医生的他的这个 skill 那差别就太大了， 技术上 skill 差别大 knowledge 随着他的一个职业年限的增长和他学习的这个速度的不一样的话，那又有很大差别。所以包括现在个医疗医患关系的这些问题，很多很多它深层次的问题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 龚大夫做的妇产科的专科的网站，他也是在致力于培训这些医生，通过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可及性、可触达的便捷的这样的方式，和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他做的是更加垂直领域的，我们是做了一个更加综合性的。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真实的。 嗯 嗯， 那因为您本来就是做媒体的， 嗯， 对吧？所以您做这个事情也是顺理成章。但是龚大夫，您是做医生的， 嗯， 跟别人分享技术。带会别人，您要做手术直播，开专题讲座，教会了别人，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吗？有一些大专家，公立医院的大主任会吝啬自己的技术优势的呀。 互联网这件事儿啊，大家不要把它太神话了。互联网可以提高我们病人的可及性和效率，我写一篇文章可以上亿的人看，这个是可以做到， 嗯， 但是让我给上亿的人提供服务，这是做不到的。 因为您的时间精力实在是都是有限 的，所以呢，协和医院也只有一个， 对， 是吧？在协和医院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病人在西院的时候，那时候挂我的号，他跟我讲了，他说龚大夫知道吗？我为了挂你的号，我排了3天3夜没排到。他说，等会儿我排了一宿，终于挂到你的号了。 嗯， 听完你觉得这个病人为了看一个病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是你要知道，大家都看病奔协和的原因背后，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张主编讲的一样，其实背后反映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医生均质化做得太差。 嗯， 其实我离开协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就想，本来想在协和我看看能不能做这个医疗模式的创新和改变，也就是说把协和想变成一家教学医院，而不是以专家为核心的这种医院。因为那时候在协和很有意思的，我看病我带着好几个这个住院医生进修医生，然后他们给我问病史、抄方子，然后帮我开电脑那些杂事儿，但是这不是培训。手术呢也基本上是大家我在做，边上人都围着我为中心。 嗯， 那么要培训医生的话就必须要转变这种，就是说一切以专家为核心。所以我当时说我要在协和做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到上海去试试。那我就上海去尝试做这个住院医生规培这件事儿，其实目的是想要说带出一个个比较标准化的医生。 嗯， 啊，这是我想要做的事儿。中国如果想要改变目前的医疗现状，医学生的这种规培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规范培训， 我们叫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这件事儿如果不完成的话，均质化的医生就很难产生。均质化的医生不产生的话，就会大家都万事看协和，那协和只有一个， 就变成个稀缺资源，然后无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 所以中国13亿多的这个人，现在交通跟以前100年前那个完全不一样。协和当时刚刚盖起的时候，只服务周边5公里、10公里、20公里这范围人群就可以了。 嗯， 现在好，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打一单飞机票，一天之内就可能赶到协和，所以这种服务容量是有限的。协和作为一个最顶级的医院，应该要做的是培训。培养更多合格的一个个标准化的医生。所以我说互联网加医疗这件事儿，只能是说一对多的这种信息渠道是可以做的，效率也可以提升的，但是唯独医疗服务的这个一对一的医疗服务是难以解决的。 嗯， 那要解决这个事情，就只有唯独这个做医疗培训这个事儿。那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刚才的一个话题， 嗯， 我为什么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又不做了呢？ 对呀，真的彻底的自由职业了呢？ 是因为当时我在科里当科主任嘛，也管这个全科这些事儿，我意识到别的专家根本没有动力去做培训。 啊，因为他们就待在公立医院里，我就用原来那套技术就 OK 了。 嗯，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嗯，我教会了徒弟以后，我饿死师傅这个事情， 哦， 所以当有很多不能摆到桌面上的这个利益不能拿出来跟这个别的人去分享去说的时候，我那时候做科主任的时候，我管这些事儿，但是我明知道是有，但是我很难去下手去治理，从大层面上推不动。所以我后来觉得，我说这个看来要动系统的蛋糕只有外部力量，你要改变这个行业的话，恐怕最后还是要倒逼改。 嗯， 所以我觉得参考别的行业的改革的经验的话，应该这条路是应该是没有错。那么只不过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结实，比较难以撼动，但是我想这三方不满意的体系是肯定是需要动的。我们也许是先烈，但是没关系，我们去试错呗。 所以我每次不管是看龚大夫的科普还是听他说话，都觉得他有那种理想的耿直的那个， 爱折腾爱折腾， 还是有点那种性情的然后耿直的那个成分哈。但张 子兵其实在你们是融到了一笔资金的哈，做互联网医疗。然后呢5月4号的时候平安好医生也在香港上市。所以互联网医疗不管是刚才龚大夫说的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的国务院的意见，还是说现在互联网医疗迎来第一股，好像互联网医疗后续发展会是比较好的前景吗？ 不仅是平安好医生他在那个港交所的这个主板挂牌，那么同时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在行业内也是这种融资的这种好消息不断，包括唯一的包括丁香的就是成为这个独角兽级别的这个。其实我们都看到就是医疗这个行业它的门槛虽然很高，但是确实是大家众望所归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也是大家对健康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感觉到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资本进来的话，当然这个资本如果能够帮助到不管是医生也好，还是那个整个的医疗产业这样的发展也好的话，我们是非常期盼的。而且大家的资本的话，经过上一轮的折腾，这一轮已经比较冷静了。 嗯，比较理性。 比较理性，比较冷静。然后呢，他更多的还是能够看到他们对那个就是医生价值的这个重新的判断和认可。嗯，平安好医生他还包括像唯一这样的，他们还是有独特的这样的特质的，是不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不同的。 嗯，对，各自都有自己的运营，相应的运营模式。 相应的运营模式，所以这样才能吸引到这个资本。我们是希望这个资本呢，能够不仅青睐这些体量大的， 不只是头部， 对，还应该帮助到更帮助到更多的，能够促使医生从公立的这个体系走出来，能够从体制走出来这个部分人，他一个是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嗯， 然后第二呢，他是愿意对患者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的， 嗯， 那么这部分医生，我觉得才是整个医疗行业里面最需要帮助的这部分群体， 嗯啊，那说到医生愿意走出来哈，这个就必须提到现在时下正火的医生集团。我其实最早听说医生集团这个名词哈，就是因为龚大夫成立了沃医妇产科名医集团， 嗯 嗯，这样一个医生集团，那是2016年初啊，确实是业内很早的一个实践。您当时是以沃医集中了国内妇产医疗领域的一线的专家哈，那下一步考虑怎么发展？ 现在大概在做三件事儿吧， 嗯， 沃医在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帮扶下面的公立医院。是令我们现在专家所长，帮助这个下面一些公立医院技术上的提升，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大概举一个例子来说，我说大概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之内，让一个地区级的一个二级的一个肺保健院，在当地这个技术一下子能提升到当地能够拔尖的一个水平，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就你不用跑北京了，就可以在家门口，而且通过我们在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带的话，他们当地的医生技术提升的非常快，这比他们派多少人到大医院进修都快得多啊。第二件事儿呢，其实就帮专家在落地在各地的这个多点执业 啊， 但是呢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老问题，专家的大庙离得开离不开，离不开的话，我们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么100多位专家，有些医生他的这个品牌意识强，他就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有些医生就没有品牌意识，那么这个需要慢慢去改变。但是我相信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有这个意识，想要去做一些实践啊。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专病的一个治疗中心的一个建设。因为我自己本人在第三件事上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我们在单病，比如子宫肌瘤这个疾病的这个专项技术上，在专项的这个治疗服务上，我现在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说我们现在的专项技术在国际的同行当中都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今年我们年底的时候将还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跟同行去做这个这方面技术的分享。 嗯， 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家都很聪明，你看做什么电视的，做手机的，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嗯， 所以只要给他这个聪明的这个才智释放的空间，一下子把这事儿可以做得很好。 嗯， 那同样对医疗也是这样子的，医疗我们只要有相应的这个政策和机会， 嗯， 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这个医生们一样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一个成就来。 嗯， 然后我刚才讲的政策是因为我们好多还有现在不太顺利的地方，比如说医保的对接啊， 医生的对无论对保险公司也好对医保也好都没有专项的这个医疗服务，就是医事服务费。 嗯， 不是说这个医公立医院现在有这个医事服务费，但是我说这对接保险公司这个上的时候没有专门的这个医生费。 嗯， 啊，这个是都是政策上的一些权限，而在国外这个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了。 嗯， 所以我想如果政策有了，那么中国的医生一定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的。 嗯， 我在协和待了差不多15年，上海2年，然后现在4年时间，自由职业的4年时间是我技术进步最快的4年。 嗯，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技术很大一个程度上都是靠设备带来的。 嗯， 而过去我们在公立医院采购设备非常的困难。 啊，因为那个流程啊 、审批啊，然后这个报告啊，我曾经在协和当时为了开展一项项目，这最后是夭折了。这个项目不是说不好，这个治疗技术现在也在全国各地在开，但现在就是因为这里边的流程不太顺， 嗯， 所以就夭折了。现在的话我就不受这个限制了，我们一些好的一些技术只要对病人有利的很快就能上了。所以我说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技术要做到领先是非常容易的一些事儿了。 嗯， 嗯， 反而是变得容易的事儿。 对，新技术的应用在民营资本办医里面反而相对来说并不比公立医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里面现在70多家单位，我是今年的那个后任主席，然后我已经看到我们这些联盟单位在医疗技术层面上大家做的都非常好。 因为这是看家本领吗？ 对， 医疗技术是吗？ 对外科大夫这是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当中的一个基本技能，对吧？ 嗯，那所以在自由职业状态下医生技术的进步肯定也会影响到体制内的医生，或者是 倒逼吗？ 倒逼。 我刚才讲的2013年那个时候病人找到我的时候，他你看到他特别无助的这种眼神，你看到他这个身上的这个求医的这种困难，包括我后来2014年我以一个患者家属的身份帮我一个上海的亲戚在求医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内心当你作为一个家属的时候，你是内心是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的，你感觉 嗯， 就是那时候都有冲动说要跟医生打一架的这种冲动。那这种冲动真的患者好多来的怒气啊，他不是天生的， 对， 他是真的是被逼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医疗会有美好的一天，但是一定是希望各方的那个努力， 嗯， 我们正在实践这条路上，觉得这是就是未来的希望。 嗯，张总编呢，您也一直在医疗领域的传媒圈哈，所以您对于自己从事的这个事业以及医疗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政策层面也好的管理层面也好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才不断的推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接触的朋友读者还有这个我们的服务的这些用户都是医生，所以从我的个人来说的话，包括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的初衷和这个初心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服务医生，然后从而帮助医疗有所改善。 嗯， 这个但是这个愿望我希望就是能够和这个包括像那个沃医集团这样的专业的医生集团， 嗯， 还有每一个就是很独立的医生，平凡的医生，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好的，正是因为有共同的助力，不管是政策的开放还是社会共同的助力，以及有技术实力又有情怀的医生，我们才可以期待在未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么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